平壤市今年13号在金日成广场举行联欢大会，来庆祝成功进行核弹头试爆，为主体朝鲜大选国力。参加大会的有黄炳瑞同志、朴丰柱同志、崔龙海同志等党、国家和军队的领导干部，由党委员长、党武装力量机关、内阁群众团体、各省中央机关工作人员、朝鲜人民军和朝鲜人民内务军官兵、平壤市各级机关、工厂企业工作人员、劳动群众和青年学生，以及正在社会主义祖国逗留的海外同胞。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总理朴丰柱同志宣读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核武器研究所声明。大会上，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济南同志、人民武装力量省副相尹东贤、国家科学院院长张哲、青年同盟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全永南先后作讲话表示祝贺。他们指出，在光荣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纪念日之际，核武器研究所的科技人员遵照朝鲜劳动党的战略核武力建设构想，成功进行了旨在判定新近研制的核弹头威力的核试爆，对此表示热烈祝贺。这次核弹头试爆获得成功，这是一个特大事件，保证白头山大国的无限繁荣和安全，也是一个具有民族史意义的壮举，让全国军民满怀着对最后胜利的信心和乐观，在伟大的党的领导下，大力促进社会主义强国建设。他们说，主体朝鲜全部动员在历史的考验和敌人的挑战中不断加以巩固的强大国力和凝聚的力量，在国防工业部门接连取得惊人的成就，这些都是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积极领导和爱国献身所带来的辉煌胜利。他们强调，全体军民都要更加紧密团结在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周围，为了在这块大地上早日建成主体的社会主义强国、人民的乐园而努力奋斗。